千载难逢打出来的一次巅峰状态，结果被认为驾驭不了，被视为是硬伤。换作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觉得很难堪，更别说孙翔这骄傲自负的性子了。叶修百忙之中还要发消息，果然不仅仅是为了吐槽，这是相当强大的精神攻击。面对这样的言语，孙翔会怎样？发疯？消沉？职业选手们猜测着，只觉得任何一种都不算意外，都在情理之中。结果孙翔最终的反应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一叶知秋，豪龙破军。但是不是冲上发起攻击，而是逃跑。那个骄傲自负的孙翔在将一叶知秋的状态推向巅峰后遭受了这样的难堪，结果他没有因此陷入混乱，也没有因此拼命要证明自己，他最终的选择是让一叶知秋逃走。这份最终的应答让所有人呆住。打到这个程度，话挤兑到这个份上，那个骄傲的自负的孙翔最后竟然选择了逃走。别说是他，换是场边着任何一名职业选手，在这种情况下更多想的都是拼了，狠狠的拼了，哪怕最终会输，但也绝不想这样被人看扁。但是孙翔选择逃走，这意味着他认可了叶修的判定，承认了自己驾驭不好这巅峰状态的一叶知秋。他放下了骄傲，放下了自尊，一切只是为了胜利。因为此时逃走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既可以脱离混乱的局面，又能在技能时间到后消除掉一叶知秋身上的一些状态，让一叶知秋保持在一个孙翔可以娴熟驾驭的状态，然后重新再战。掌声响起，来自于职业选手们，声势不大，但却含金量十足。孙翔并不是一个讨喜的选手，在圈里也没什么好人缘，第七赛季出道的选手辈分上也比较靠后，他拿过最佳新人，收到过各种各样的赞扬，但是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如此收到来自职业圈中如此隆重的尊重。因为他做到了太多人恐怕都没办法做到的事，骄傲自尊每一位职业选手都有，但是不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在这样难堪的局下选择放下？大家对孙翔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更知道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一步有多么的不容易。但是眼下他放下了，是否能因此收获胜利姑且不论，单凭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人动容。这样的豪龙破军比起冲锋陷阵的豪龙破军更加显得不易，叶修同样很意外。孙翔这赛季的改变有目共睹，但是他也没想到他能将自己的骄傲和自负收拾到这种程度。即便是对手，叶修此时也忍不住要为孙翔鼓一鼓掌，喝一声彩。但是仅此而已，关乎胜利，叶修可一步都不会退让。胡光闪追着叶知秋的身形，居莫笑已经追了过去，叶修可没打算让孙翔轻易得到喘息的机会。两个角色忽然间就从乱战中冲出， NPC 在两个角色身上都有仇恨，但谈不上一心一意的专注，他们互相之间的战斗一直都没停过，此时两个角色忽然脱离，他们也只是顺手就来上一击，却没有从整体上组织特别有针对性的攻击。倒是埋伏在山壁上方的 NPC 对于拖出战团的两个角色立刻追上攻击，此时他们已是场上最积极最占优的主攻者了。对于他们的攻击，没有人有能力去阻止，叶修和孙翔也只能是一边躲避着上空的攻击，一边操作角色作战。君莫笑最终还是追到了一叶知秋，不过孙翔已经做出最大程度的拖延，在被君莫笑最终追到了，他也没有贸然进行火拼，状态巅峰的一叶知秋竟然完全摆出了防守姿态。 太冷静了，太理智了， 根本就不像孙祥了。是的，要不是事先知道，我真的不可能猜到这是孙祥。职业选手纷纷议论，孙祥已是此时场上最大的看点，他的改变，他此时的态度，让众选手们都觉得耳目一新。这一个赛季，孙祥真的是一直在调整自己，这让所有人禁不住要去思考，未来当他们再遇孙祥时，该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可以放下一切，只是专注于胜利的孙祥，只会更难对付。叶修也很稳定。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孙祥出人意料的举动让他成为了众选手眼中的焦点，他们多少有些忽略了叶修从头至尾的专注。孙祥有这样那样的改变和调整，但是最终也只是将局面收归原点，而叶修并没有因此产生什么波澜。原点就原点，无论面对驾驭不了的巅峰状态有硬伤的孙祥，还是放下骄傲舍弃巅峰状态将一切拉回原点的孙祥，叶修所贯彻的只是对胜利一门心思的追求，根本没有任何事会导致他改变这一点，动摇这一点，哪怕他也为孙祥的举动而动容，但是接下来却也只会更加坚决，更加努力地去赢取比赛。战斗在继续，生命在消耗，但是叶知秋在深陷重围时，在孙祥驾驭不住被叶修打反击时，到底消耗了一些生命。现在孙祥重整旗鼓，重新再战，但是这点差距却始终没有办法抹平，因为叶修根本不给他半点机会。两个角色的生命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差距缓缓下落，没有大的起落，只有点滴琐碎的消耗，可见双方打的是多么的细致谨慎。全场观众都为孙祥捏了一把汗，在叶修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们本都以为孙祥就要此输掉，他们都没想到比赛会又回到这样一个局面。他们或许不太清楚孙祥当时那一个豪龙破军选择逃走的意义，但是他们总可以看到此时孙祥争胜的决心。追上去啊！轮回粉丝们死盯着那一点差距，加油大喊，希望可以被抹平，但是这点差距却就是这样的顽固，这样的无可逾越。一叶知秋和君莫笑的生命都越来越少，但是直至其中一方的生命彻底消逝的那一刻，差距依旧。擂台赛第一局，叶修获得了胜利，他终于从头到尾建立了一个连季后赛都包括进去的单挑全胜的神话。